D100 大声台重新出发 D100 还声于民大班睇戏学英文 呢排冇咩好戏睇，再加埋咧，自从我要做呢个节目之后咧，开始留意咧嗰啲中文字幕嘅翻译，但我发现咧近期咧，其实水准高翻晒。啊，冇戏睇咧，我谂起个笑话啦 ，Bill Gates 咧就入咗股落去呢个 Four Seasons Hotel， 即系四季酒店，佢就走去印度旅行，唔使讲啦，自己有间酒店，仲有 Four Seasons 六星酒店，梗系帮衬翻自己酒店噶。于是乎咧，就去印度订咗呢个四季酒店啦。咁你知啊，老板嚟到，仲要系大人物，话世界首富 Bill Gates 嚟。啲管理层梗系好紧张啦，喺 Bill Gates 未到之前咧，就揾晒班人嗱。佢话第一样嘢 ，Bill Gates 咧，大家都知啦，系 Microsoft 嘅老板 ，IT 人。咁啊，最紧要佢哋就话嗱，最紧要咧就 Bill Gates 嚟到咧，佢嘅电脑一定要用得，啊啲 WiFi 一定要掂，千祈唔好断。如果唔系就大镬啦啊！咁于是乎 ，Bill Gates 一行人咁啊 check in 咗间酒店啦。咁入咗房之后咧，突然间打个电话落去下边柜位嗰度个分 desk 嗰度，就话 I have a problem with the window。咁啊，即刻派个人上去啦。咁佢听到话 window， 净系谂到一样嘢，就谂到 window 就电脑嗰个视窗系统。咁啊，即刻搵个 IT 人上去啦。咁呢个 IT 佬就拍门入去 Bill Gates 嘅 suite 嗰度啦。一入去，二话不说，见到 Bill Gates 咧摆咗个电脑喺台面，就走埋去系咁帮佢揿个电脑。跟住 Bill Gates 望住呢个大哥，佢话你做咩斗我电脑啊？佢话你话个 window 唔掂啊嘛，开唔到嘛，唔帮你搞咯。佢话唔系啊，指住个窗啊。佢话我开唔到个窗啊 ，I can't open the window， 就唔系电脑个 window， 系窗门个 window。嗱，今日讲 window 呢个字咧，其实有句说话咧，大家要识听嘅。我最近都睇咗套剧集，又系佢就话 I have got a window。咁有啲人就以为喂，我有个窗、哦，唔系啊，即系话我有啲空闲时间。嗱，你可以话 I have got a window， 又或者 I have a window open。咁千祈唔好咧。就以为佢话俾你听咧，佢有个窗，或者佢开咗个窗，或者有啲机会。嗱 ，window 都可以解机会嘅。I have a window open 嚟应酬你，嚟 entertain 你。嗱，讲到 entertain 咧，大家都谂到可能系娱乐啊，但唔系嘅 entertain 咧，即系应酬你咁解嘅，可以咁解嘅。 大班睇戏学英文。 内地 H7N9 禽流感个案不断增加，中东地区新沙士疫情，朝鲜半岛导弹核试关系紧张。由于香港特区政府忽略有关国家地区可能出现影响香港居民人身安全嘅风险 ，D100 唯有发出民间旅游警示。D100 对以下地区发出黑色民间旅游警示，包括南北韩、上海、南京，代表对人身安全有严重威胁，香港居民不应前往。D100 对以下地区发出红色民间旅游警示，包括中国华东、苏州、无锡、杭州、宿迁、徐州，代表对人身安全有明显威胁。香港居民应该调整行程，如非必要避免前往。 D100 对以下地区发出黄色民间旅游警示，包括中东、中国其他地区，代表对人身安全有威胁迹象，香港居民应该留意局势，提高警惕。 A storm is gathering. Join us for a teacup in the storm. Storm clouds are gathering over Hong Kong again.The debate over political reform is intensifying. Meanwhile, is Hong Kong prepared to handle a massive outbreak of bird flu? To hear the truth and speak the truth about these hot topics, join us on Teacup in the Storm this Sunday at 10 a.m. Running the Race, brought to you by Ed Chin. 12岁从内地来到香港靠金融致富，上年又赢过半亿奖金的德州扑克王，怎样在独特的香港社会讲真话做实事，为什么做生意不要赚到尽和机关算准，我们亦都会讲下中国经济和中港矛盾。 好歌听出耳由，话题激发心灵， 星期日中午12点到2点，对冲人生路见。 Running the Race every Sunday from noon to 2 p.m. D100 Sunday Digital Week。 我哋点解会选一 嘅人出嚟，唔爱国唔爱港又同中央对抗嘅咧？如果我哋真系蠢到咁样， 你哋蠢，于是我同你搞掂佢，我包办一切。呢个系咪对香港嘅市民嘅一种侮辱？ D 一百大声台重新出发， 大声台，大声重新出发， 重新出发。星期六上昼八点到十点，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 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 龙凤大茶楼。 下昼一点到四点， 周末饮冰山。 下昼四点到黄昏六点， 恩典时刻。 黄昏六点到晚上九点， 音乐真情人陈永业。 晚上九点到凌晨十二点， 怒汉推歌， 大声台重新。新出发 D 一百还声于民。 重新出发，我已经准备好了。智能手机、固网电话、电脑、网络收音机、Internet Radio。 哇，阿通，你攞咁多嘢做乜啊？ 24小时听 D 一百大声台，梗系要准备好所有器材啦。 智能手机可以免费下载 D 一百大声台 App， 或者用 TuneIn Radio App 搜寻 D 一百。 如果你用 iPhone 嘅话，仲可以用香港网台 App 搜寻 D 一百。 得咗，电脑上网去 D 一百 .hk 网页。 如果用 iTune 听嘅话，按 Library 之后拣 News。再搜寻 D 一百， 得咗。固网电话可以打18311100， 网络收音机 Internet Radio 可以直接输入 live.d100.hk/play.pls。 如果你有 PCCW、iTune 都可以登入 D100.hk 收听。 要听要睇，大班林旭华《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仲可以登入苹果日报网页或者下载苹果 App。 得咗 ，D 一百大声台重新出发，有更多更好嘅收听方法。 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识识地啦， 因为我对拉布都系一般嘅认识， 冇乜兴趣嘅。本身对政治 嗰阵时唔系好睇新闻。 上个礼拜开始咧，已经加强咗咧，系清洁我哋嘅街市嘅。 他就说要吃饭，其实工人是永远会跟他谈的。 一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家富、林毓华。 早晨早晨，7:42啊，阿富，今天海怡还有什么东西是火灾吗？ 啊！消防助理处长撑港台，这个新闻几好啊！ 咁咪你唞顺先嗱，我咧就要话俾大家知，一今日大班告假，二咧大班咧证明佢真系唔系电影行嘅，虽然佢曾经系电影发展局嘅一个成员吓。头先讲睇电影学英文，根本就冇睇戏，唉离晒谱，同埋 window 讲咩笑话啫？等我讲俾你听吓。Window 在电影行里面呢是有另外一个解释的。 是怎样 呢？就是那个空档了。就是排这个电影的是我们说的排序。第一电影是拍来电影院放的嘛。 是。 那电影院那里有第一个 Window。 是。 跟着呢可能就在一个飞机上面的这个叫做是机上面的一个放映。然后呢就有一个叫收费的放映。那可能就是有线电视的，可能是每一个看一个 pay-per-view， 那有另一个 window。我记得当日呢在我们香港谈这个是水货啊，谈这个是版权的条例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教你的立法会议员了。根本都不懂什么叫 window， 怎样叫电影法的排序。 所以不敢出声、啊。 哎真的。是啊这、啊、个大班要做功课。不要呢不要看电影 的时候就去教你英文。 啊！又唔知咩叫電影嘅 window 嚇、啊，真係離曬譜。 咁佢頭先誒講嘅係咪佢會定期誒睇戲教英文啊？佢係咪咁啊？佢準備 佢有個咁樣嘅聲音專欄噶嘛？ 哦， 嚇、啊，定期噶， 明白明白。 係 喺今日 點啊？你個 window 喺邊度？你個 window 我個 嚇。 根据头先大班话 ，window 有啲空间，我而家冇乜空间。 系 啊，见到咁多报纸，我好忙啊！而家 我哋讲下今日嘅系报刊嘅头条啊。 好啊，好啊，好啊。 自必然咧，你老友记， 我老友记 嘅系唔知系咪你嘅 老友记啊？ 李柱明 匆匆地昨天在三點鐘就開了一個招待會收回他較早前很多他的泛民陣營的盟友都認為不是這樣有多少報刊的頭條呢 我以為是一張申報紙我出的嘛南華早報也是南華早報也是當然海難也有頭條日報和大公報做頭條這個當然相對來說比昨天南華早報的大班廣場說會檢控兩個船長這個就是遲了一天的新聞不過當今天的背景就比較齊全一點還有正式如何落案另外就是火災了 蘋果是用可疑四級火有文匯、都市日報都是為何這麼恩的火警會成為四級火警呢爽報和蘋果同一個系列我又覺得很奇怪我在可疑住了這麼多年其實這樣的火災未試過很多屋苑都未試過 為何要這麼久才試過呢好像在美孚是可以一個很簡單的火都燒死人已故黃占的媽媽在美孚的火災不在所以其實現在我們還有一對母子 一個33歲的媽媽一個9歲的小朋友 他就在17樓火警的單位的旗隔離現在還是嚴重的我想最大的問題就是消防室有故障水泵不上去救火是不是因為這樣而導致救火的速度緩慢然後導致到 當時的火如果大家看到真的火光紅紅很多人害怕如果你看今天蘋果的頭版有很多人害怕可疑四級火消防完全不行所以完全不行林伯我們覺得我們現在擔心的就是消防的設備 不論是消防員自己本身的設備,以及我們防火的設施 消防處有沒有做足檢查? 檢查是不是得過且過,水過鴨背? 因為這次,正如每次我們看的升降機的問題 每次都說剛剛做完年檢這次又是即是說那些什麼年檢那些普通的檢查是不是就真的做足也能夠預防到如果真的有不要說預防如果有火災的時候是不是可以很快來解決還有這次這個肇事的住所是一個退休的消防助理居長 是因為很多公務員冷機漏電爆炸剎那間全屋陷入火海逾200居民倉皇逃生7人受傷消防員於接獲通知後4分鐘到場卻發現大廈防火山因短路失靈這個就糟了在屋苑 拖喉200米撲救 亦未能控制火勢之後消防員又 泊座位什麼叫泊座位呢因為我印象中可疑我們本來有幾個緊急車輛的通道但其中一個通道海濱長廊我們跑步都在那裡走不知為何多了幾個植物 即是那些柱子,阻礙著通道 那不對,那裡 是真的不對 那裡簡直在換言之,在可疑路入來 你記得我們那時候跟大班做節目,也發現過 在筲箕灣不知哪個屋苑亦都是因為有這些鐵閘阻礙消防車的進出沒錯所以這些我想有很多事情很多時候我再解讀《蘋果日報》的頭版的頭段的道讀他就說之後消防車又拍錯位 再趕往火場中途被花槽所阻,需繞道而行,起了,抵達後雲梯又不夠長 在重重事故中,結果消防處沙花了3小時才將火撲滅 所以你見到外牆都是分黑得很厲害明報就有拍過有沒有明報就有拍到這幾個花槽這幾個花槽就是我們認為是一個緊急通道車輛應該入到的就有5個大花槽阻礙這個我覺得可疑的管理 處已經要立刻搬走移走幸好暫時我們都未有很嚴重的傷亡不過兩個嚴重的受傷其實我們都擔心一個這麼文明進步的社會一個本來是3級火為何3級火搞一下幾個小時救息然後就要升到4級其實就是很恐怖的 因為通常如果你說在那一層明報有一個很清楚的示意圖講了一個地理環境沒錯所以我覺得有幾樣東西第一我相信消防處它對於樓宇的防火或者是消防的設施它們所謂的定期的檢查有沒有做得足 定是馬虎呢當然管理每間管理公司他們找那些防火或者消防那些承判商都應該要有責任這個也可以理解有趣的又是關於消防員的事就是東方的頭版獨家專訪5個秘魯消防員我們錯了 我們做錯了,梗以最大的誠意向大眾市民同同袍呢致以衷心的協議,5名因為秘魯而面臨被消防處炒魷的消防員呢,首度現身接受東方報業的專訪,坦承違規秘魯有錯,當天答應做兼職,是沒有仔細考慮後果,結果因兼職3至10日 却招致遭廉署调查试用期遭消防署延长我们完全没想过会这么严重最后更接获消防署发出的以终止聘用通知书处于被解雇的边缘有人情绪临近崩溃担心失业如何支撑家计 5人撰写一封信给全港市民的道歉 希望市民原諒盼東的能夠酌情考慮重慶發落這個都是大家好像大班都說過很多次是有很多消防員在做潑湖秘撈這個我想公開秘密亦都是處方很多時候跟消防員談最高工時的時候 就經常用這個來暗示你們這班夥計不要那麼盡你們都知道你們又休息我經常都忘記了他們是做一日休兩日是不是這樣我也搞錯我上次說錯就是做兩日休一日應該做一日就休兩日不過他們 很多時候都看到消防員秘魯夠大隻速遞也有速遞也有有些是駕的士很多東西的有些是做健身員去訓練夠大隻我想消防員自己內部都要好好檢點否則我們這些過去支持你們減工時有時候被人說你知不知道這班什麼人你知不知道我們在10級自由風 DBC年代 是談過這個問題的時候，十個有三四個電話打來，就不是支持他們，還不斷罵他們，你知道多少秘魯的消防員，你知道他們，你還說減他們工時，他們根本很混亂得不得了。不過我想說，要分話分兩頭，他們的工作是高危。 他們的工時如果過長，其實是影響防火的質素，但是他們秘撈亦是一個問題，你處方的管理層就應該要在這個問題上正視。正如連巴士司機都說，你最重要是上一間是何時，何時有沒有足夠的時間給他休息，因為你駕駛車，百幾二百人在車上。 東方今日擺出這個姿態，當然就五個秘魯消防員道歉，我希望不要影響到消防員本身，他們爭取了很多年的減工時，畢竟現在應該是51小時，每個星期本來是硬的，他們的目標就48小時，如果接二連三有這樣的醜聞、難看的事，市民很難支持他們。我們講一下今日的社評，海難有大公報，檢控兩個船長。 大公報有一個新聞，就是火災，亦是文匯報用來做社評，另外樓市也有，另外馬丁撤回他的看法，就是英文虎報、文匯報和蘋果都是用來做這個。不過林鵬，我想講多一個頭條，雖然這份報紙未必很多人看，叫《成報》。《成報》 成報就call了社聯和少女飲酒的問題越來越得人驚，催年輕化，我覺得這真的要正視，我覺得這個社會最近這十年八載，女士食煙多了，飲酒也多了。 但有一個抒發的，有一些當然我們那一輩可能老鬼的爸爸媽媽想，喂不是，就因為很容易被人家騙，所以酒量是很重要的，所以就在家裡做女兒要學習喝酒。林伯，我不知道你有沒有女兒，你有兒子？有一個兒子，我女兒喝得的。 你的女兒幾歲開始喝酒，你知不知道？ 不知道，真的不知道。 我最近都問一下我兩個女兒，我今年接近23，然後有個19，都叫成年了。我印象中都叫他們，酒是要多少學校喝，不過不要過量。 一口醉就糟糕了。 佢寫聯呢個報發現呢就9.3%受訪少女18歲成年前已經持續飲酒，唔係開始飲酒啊，大佬係持續，更有少女喺90由7歲就開始，哇大佬，哇你飲沙士啊，大佬7歲飲酒唔係嘛，咁你即係你聽咗呢啲你就驚，跟住呢有啲呢就14歲開始就喺酒吧陪飲。 人家猜妹，這些確實令人很擔心，拳手，很擔心，所以我覺得作為父母，我想我們都要留意，始終酒會傷身，煙酒其實很多時候都說，人們說喝紅酒，黃雲發當年還說是好東西，行血 喝完紅酒，現在很多說法，是臨睡前喝少少紅酒是好的。其實這些我覺得喝完紅酒有少少屁屁枯黃居居，手軟腳軟，大落床好像很過癮。其實大家都要互相警覺，酒始終就是酒，你問醫生 其實一口都不應該喝，但當然酒就可能沒有煙那麼直接令你的肺受損， 肝負荷不起其實很糟糕， 因為肝是慢性的，慢慢來的。 而且肝如果有什麼事肝的過濾功能是很重要的壞了就是壞了而且壞了你不會覺得不像肺壞少少不斷咳肝你壞了可能你不覺得因為肝的神經線是最少所以你不覺得痛所以去到肝癌的後期人們可能痛已經是很後期 有一宗新聞我很喜歡的或者我們可以談一下就是我看到我們星期六的才子尤青穿個樣子去出席一個法庭的審訊接著就教中文新聞之後什麼叫膚淺好了 早上8点由谢永森报道新闻美国总统奥巴马表示北韩必须停止摆出好战姿态奥巴马与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会面后说北韩应该与其他国家一样遵守基本法规奥巴马表示华盛顿会继续努力期望透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但他同时强调 美国会用一切方法保护自己的国民并履行对盟友应尽的义务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受呼吁中国与其他对北韩有影响力的国家协助调停朝鲜半岛局势舒缓紧张气氛美国德州达拉斯市郊发生致命车祸一架开去俄克拉荷马州的赌场巴士失控 撞倒路中心的石博向右翻侧至少2人死亡 41人受伤 其中4人伤势危殆 意外发生后全车乘客被困车内由消防到场救出分别送去附近几家医院急救湾仔一名男子涉嫌袭警同刑事毁坏被捕凌晨2点左右 一名46岁男子在道路自道一间店铺 因为账单问题和负责人争执期间毁坏一张梳化和玻璃杯店铺负责人报警警员到场时那名男子情绪激动并涉嫌袭击警员两名男警受伤要送院治理土瓜湾有水管爆裂部分行车线受到影响 凌晨3点左右 码头冲道近木厂街附近一条咸水管爆裂 有鹹水湧出水務署正派人長收往紅磡方向部分行車線需要暫時封閉體育消息歐霸杯四強誕生分別是瑞士巴素利土耳其費倫巴治葡萄牙奔菲加和英格蘭車路士巴素利在8強次回合和熱刺踢成2比2兩回合合計4比4 巴素利互射12碼贏4比1,菲林巴治在次回合同拉素1比1賽和,菲林巴治兩回合贏3比1,奔菲加次回合同紐卡素打成1比1平手,奔菲加兩回合以總比數4比2進級,車路士在8強第二回合1比3不敵魯賓卡山,但是車路士首回合贏3比1。 总比数5比4胜出打入准决赛股市消息 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 14865点 升62点 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 3300点 升2点 在天气方面 东北季候风持续影响华南 同时一度雨带正影响广东 本港今早普遍录得2-3毫米雨量 预测是多云有几阵雨和薄雾 早上天气清凉 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8度 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多云 星期六早上仍然清凉 现在气温是16度 相对湿度99%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D100大声台 每日早上8点到凌晨12点 转播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D100 交通消息

我是一个在外港籍港人。 在广州做事的港人，明白。但是我昨天看到你那个言论，发出这个议题，简直是震撼，我真的想不到，想不到从你口中会讲出这件事。我只可以说，泛民中人，对不起，我不会相信泛民中人。最后有人叛变，你今天所有讲的言论，全部都是高水准，我是接受的。我做错了，其实如果我跟任何一个商人都可能应该知道的，自己就算想心都应该知道后果是不行的，所以我就希望大家能够饶恕我。十级自由风，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点到晚上8点，郑家富、吴志森、邝永轩 D100有声台十级自由风，言论自由，还声于民。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因为我对拉布都是一般形式，没什么兴趣的，本身对政治那时不是很看新闻。 上个礼拜开始已经加强了清洁我们的街市。他就说要吃饭，工人是永远会跟他谈的。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家富、林毓华。 早晨，你年輕，你的耳朵應該比我和大班都靈好多。耳朵還是耳朵呢？耳朵，好啊，好啊。怎樣呢？Henry在網上Facebook說是CHOCK是第八音，不是第七音。剛才我說的CHOCK還是CHOCK呢？ 首先我不是，我又不是很懂什麼第七、第八音，什麼音來的？二、三、四、六、七，你未發數啦，黐多那些啊，是不是啊？你剛才說錯啊嘛，錯，是的，你剛才說是錯的，錯樣嘛。我讀錯了，應該是錯樣才對。應該是錯樣嗎？是，那你知道啊，CHOK，如果是星期日的英文節目就錯了。千萬不要粉筆那個。那你真是。 你有時錯的，錯樣錯樣，廣東人是這樣。不過真的很少見到阿青西裝骨骨梳好過蛋撻仔，好像呂琦那樣。其實我相信開始有些有些電影監製找他拍片。靚仔小生來的。當然是啦，真是。尤青元，他的真名是什麼話？ 袁耀清，真是袁耀，名字都挺過癮，其實要用真名做，何不由青元呢？今天我想我們都不得不開始跟大家少少總結，我想雖然這個可能是一個開始，不過既然 东方成日说这个叫李汉奸的李柱铭收回了他的言论之后，我想我们都可以在这一两天里面做一个小小的话题，一个总结，跟大家分析一下究竟前因，为什么李柱铭会抛这样的方案，后果为什么就会一夜之间 昨天他跟我們在十級自由風夜晚衝完涼睡覺睡不著，想想想想就是少鬆。如果我們用這個看武俠小說那種態度去看這件事，就是他是中伏，中伏，中哪個伏呢？十面埋伏，你覺得他是中伏？我覺得是，你覺得他是中伏，你不是覺得他撞邪？ 我不相信， 你不相信？我也不相信，李柱銘就虔誠的天主教徒，頂得住的，不會被邪亂 搞到他頭暈腦脹不可能的你說他是中伏即是有人暗箭傷他然後令到他中伏你不覺得嗎語文其詳這個值得探討你有些什麼蜘蛛馬跡 我完全是一個個人的感覺個人的感覺你覺得他是這樣不如這樣昨天為什麼這件事是個個都不去找拿意見就是找他拿意見然後炒作這麼熱然後還要譚耀宗他們出來抽水當然很快脆原來馬丁的原意撤回 前天他當拋的方案明報的專刊、專訪 我們前晚也在十級自由風跟他談了大概半個小時他就說出他什麼的因由昨晚他因為下午開了記者會說老貓燒騷於是我們聽他怎樣燒騷其實兩天的 給我感覺他仍然覺得這個方案是應該行得通的不過他不應該有個人意見應該跟隨此之外他覺得時間過早所以今天經濟如果是底牌的話經濟也有份政界回應黨友 估計是拋磚引玉可惜時間過早和太早立起肚皮給人看但是很多泛民中人覺得不只是時間的問題你這個時間擺出來時間還是時間你的原則不對的話你何時拿出來這個方案都應該不要接受昨晚我就問了一句如果日後中方真的拿了你這個拿稅立法會 是投票理會不會叫泛民議員支持呢他竟然回答一句說看看當時的民意聽聽他怎麼說然後我們才繼續討論今次看的批評我差不多絕大部分都是同意的所以我今天決定應該要收回我這個意見將來如果有其他人覺得這個意見值得考慮 讓人家考慮這個寫出來的東西可以說是沒得收回的但是作為我的意見我是可以收回的還有應該收回還有我不想在這麼早的時間就在民主派裏面都引起這麼多爭拗而且是對爭取民主長遠來說肯定不是健康的 剛才這個是記者會,他說他會收回 記者會之後,我們在十級自由風找到他 因為你知道,我們這裡山高皇帝遠 又臭,又堆填區 他一去,今早就容易一點,廣播道,連殺兩間 他就不得閒來我們這裡,昨晚就率先 跟他電話訪問今早你前晚已經不會談過今天這報紙都引述你的前晚在網上台的談話不過他都沒有寫D100好像我們發瘋一樣寫D100就會好像有麻風病聽聽昨晚他怎樣跟我們解釋 我想問一下你收回的原因是不是就是你覺得 未深思熟慮,就將底線說出來 而不是說你這個方案被泛民覺得是跟我們真正普選是有違背和不相同而覺得是要收回呢? 哪一種呢? 其實兩個都是 我們現在爭取,和政府已經答應了,說得很清楚 將來這個方案是要合乎普及和平等的原則 我為什麼這次錯在哪裡呢? 我跟着就看了用法就算退而其次所以我头一样说的就是说所以我们要争取如果提名委员会那些人一定要他们这样一人一票这样然后才决定到哪些候选人基本法就没有说提名委员会的人怎样选举产生的那为什么要用功能组别这个方法呢为什么不用普选呢如果你普选呢 不要緊,變成整個提名委員會裡面的人,每個人都是普選產生的,一定是充分代表性,同時,平等,建制派有一半,那就普及和平等,哪一派都不要緊,有機會的。但是,其實還有一點我想說的,就是我們做起草基本法的時候,大家心裡面,全部人可以說,都想著呢, 将来最终立法会是没有功能组别的一直都没有的有什么理由我们心目中要想着但提名委员会的选举方法是用功能组别的方法不过马丁我想听一听你每次我可不可以听我说明一点所以我争取我们议会提名委员会全部普选产生就解决了问题了就算用这个提名委员会一人一票怎么选都不怕了但是我就退而其次我就如果做不到那我这里呢 可能就是太律師了就變成可能我看回你們現在提的那些條件在這個條件下其實我們都可以砌到一個結果就是民主派都可以跟上兩次選特首都可以派到代表出來的最近這次何俊仁先生他就如果你連一七民主派說明山就不讓你出去那就後退了就不是循序漸進我就在這個角度 變成如果用這個方法是給民主派一個人出來的那我就可以收貨了變成就沒有看到這個原則的問題明白馬丁你未回答我問題你很簡單如果這個方案最終中方真的接收了你這個方案放在立法會投票你會不會鼓勵泛民的立法會員支持這個你提出來的方案 如果市民支持的我們就可以支持 另外一個我不適合的地方就沒理由不等他們把方案拿出來跟市民一起談一起談就是這一點林伯我覺得是不是市民的民情能夠支持就能夠真的對一個我們覺得跟普選都相差 很遠的一個方案就可以談和可以支持呢? 這一點跟我對認識的李柱銘真是十萬九千里過去民主黨面對很多社會很爭議的議題包括舉例當年港同盟的越南難民 167萬的非婚生子女 以及統計處的傑作這個數目字沒錯然後2005年的政改方案這些通通都是我們覺得可能市民一面倒支持支持政府越南難民拖出公海167萬的非婚生子女不能夠進入不能夠給他們取得居港權但是民主黨 看這些事應該有自己的原則民主派中人特別是李柱銘有名李叫很多人都叫做民主之父建制很壞的人叫做李漢奸左派好像叫做反對派的元老這樣一下子轉了過來接著就說看民情接著大班昨天又忍不住又打進來跟他 就說我不相信你們1200人裏面有其中1、200個所謂泛民的選委 這班人取決哪一個能夠參選怎麼行呢為什麼不是可以我在選民那裡拿到提名就行了林伯你覺得是不是你明白嗎現在這個情況你讓我覺得我們認識的李柱銘 為什麼可以走回頭呢走回頭是不是正如他說他昨天當然應該前天他說了這些說話之後見到報之後也聽了很多不同的政治立場的人的意見特別是跟他以前對民主有共同理念他特別有提到有篇文章是他看了之後覺得是令他很 觸動他的我們昨天也有讀過了今天我們再撮要一點好啊而蘋果論壇有一篇來自胡啟錦的《自馬丁請勿做浮士德》馬丁晚生是一名籍籍無聞的普選支持者 我实在不了解你为什么接受一个了农民主，更加不相信你背弃了你的信念，也都没有什么资格用什么道理来驳斥学识渊博的你。我只是想讲讲你的信仰天主教。马丁，你博学多才应该知道浮士德。 現在中共對普選的底線就好像魔鬼的契約一樣，目的就是要香港不能夠有真普選，就好像魔鬼最終要取走人的靈魂，毫無善意，不是力拒中共的建議爭取真普選。全都不肯聽，他只是一定要用選舉委員會的產生方法。在這個前提下，你起碼如果你用喬曉陽這個方法， 你都要给民主派出到一个候选人，我现在这个是退到最后一步了，这个不是一个完美的方案，起码你都不向后行，起码你的选举提名都不要退，那民主派仍然好像以往出到一个候选人，最坏呢，都起码要走到这一步才行，如果人家没有诚意，人家这一步都不肯行，都谈什么呢？ 这个被中共玩弄于鼓掌之中，一世做中共的奴才，就好像圣经启示录的善恶大战一样，不是站在上帝一边，就是沦为魔鬼一方，没有折冲的可能。那为什么一生亦都信仰民主的你，会突然为了符合中共的要求，支持一个不合国际标准的普选？正如你相信上帝的国之必然，断不会同魔鬼交易。 这个机会是说了之后，当然很多人抽税了。《文汇报》的来论黎智珍就说，《明报》登了专访之后，另一个专栏就是李先知，引号，李柱铭并非乱打乱撞提方案，测试水温，而是与几名民主派的大佬商量后，经深思熟虑提出的。 引号完结了，他这个执笔的黎智珍就说，这反映李柱铭的方案不是代表他个人，而是反对派内部一种较具代表性的看法。这一点，在昨天马丁和我们讨论，去到差不多完结的时候，有几位听众，我们一会都可以听。 我们都拣选了出来，给大家可以今早，如果你听完之后，如果你有兴趣，都可以打来1831138，和我们一起探讨马丁这个心情，究竟他是老谋心算呢，还是经济说他是老谋心算呢，还是我的说法是中伏，还是中伏呢？我又不是很相信他中伏，我第一个反应就觉得马丁是天真。 前晚我和森哥都有这样的感觉，但经过昨晚的讨论，有些人就说他会不会抛出个方案，就告诉民主党，这个底线都被人骂到塌皮，你们不要再离谱了，不要再用了，民主党小心一点，这就是苦肉计，这个所谓抛砖引玉，有些人说你一早 应该跟泛民谈完这个摆到最后的底线才抛出来，可能马丁的心里面，嘿，这个底线你们竟然说日后可以拿出来，我现在就拿出来被人骂完之后，等你们又不再敢拿出来了，是不是这样呢？这个就真的坦白说，我到现在我昨晚都想了一整晚，我想究竟马丁是卖什么葫芦呢？但我昨天 我就引申了一个我当年在台湾看到的一些选举的一些术语或者文宣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昨晚我最尾结论我有讲过的，不过时间因为太短，我就不能够很详细讲。你知道呢，民进党的文宣品是很好的，林伯。精的是。很精的。肯定跟游清源有得挥。<咳> 今天游清源说肤浅，但是民进党当年，你记得在第一大战台湾市长选举，当年陈水扁先下一城，做了一届台北市市长，国民党 大佬我們這個票倉竟然被民進黨陳水扁玩了四年，我們真是沒有貓消數。於是乎就要派出國民黨當時的法務部部長余日沖天的馬英九上馬，當時馬英九的民望當年在全台灣台北是八成的支持度。 諗住呢,細要,今日梗係唔掂啦,佢細要攞返台北市,於是乎民進黨嘅陳水扁呢,嗰啲幕僚就諗下點樣去打擊國民黨嘅馬英九呢,佢成個天使咁嘅人,你打擊佢,中間派會嬲喎,攞唔到票喎,於是乎民進黨啲人喺文宣品就話,如果天使 做了魔鬼的代言人比魔鬼更可怕。如果你国民党是一个魔鬼，你马英九甘愿做国民党的附庸，你就算是天使识飞，你是比魔鬼更可怕。所以奉劝我们泛民成员，特别是很资深很有民望那一撮，他们说每一句说话是要很小心，做每一样东西 抛什么方案是要想清楚，好吧，听听阿通播这个交通，好，怎样啊阿通，是魔鬼还是天使啊？唉，天使啦，我心目中，D100大声台重新出发，D100还声于民，D100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上班時間早上8點30分，今天這份還繼續有阿通阿童，大家聽聽我是表現最新交通情況。首先一個封路措施提翻大家，較早前由於受到爆水管影響，土瓜灣碼頭衝到向紅磡方向，近木廠街的一段中慢線仍然需要暫時封閉。上班時間現時上至比較車多，龍尾後面的新蒲崗、御港灣那邊，塞緊車各位，忍讓多一陣，麻煩各位。好了，走回對面海，看看港島區 车龙线，港岛告示打到过，现时龙尾就新鸿基中心，另外东区走廊落洪隧加埋洛中环就排返到海景大厦那边。至于香港仔隧道过海同埋落湾仔，两边车多㗎喇，管道口大家继续要间封嗰隻㗎。西区方面，干诺道西天桥落返中环，现时新延到去呢个中山纪念公园㗎，影响到西隧向中环方向出口位就自然车多啦。 九龙区公主道过海龙尾油站，另外加士居道过就去到女童军总会。到船街天桥向返红磡，枕住进发花园那边。至于加士居道向返油麻地，车龙亦都伸延到康庄道桥底。走去新界睇睇思瑞出返九龙，世界花园，另外大山隧道出返九龙，排返去一个浸大国际学院。马丁大哥就自嘲怒猫笑骚，经过反思之后，就宣布收返日前佢提出嘅有条件接受普选特首言论。虽然 马丁大哥很多人都说他和反对他，不过在小弟心中他绝对是一个民主英雄，我真的支持他。特别在一定要赞一赞他，说错话或者做错话不要紧，要追紧要什么，承认错误即时修正，和向大家道歉。这些态度没有比现在689政府那些垃圾官员学习一下，麻烦。 好了，天气报告，现时温度滑到几凉，湿漉漉，相对湿度非常之湿， 100%， 很少有这样的，空气污染指数 一般监测站45-65， 属于中等至偏高， 路边监测站60-115， 属于偏高至甚高， 这些数字也很少出现。本港地区 今天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雨和薄雾， 早上天气清凉， 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8度， 吹和缓北至东北风， 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多云， 星期六早上仍然清凉。 早晨林伯，早晨。 你的荷包也是饱满。饱满？当然不是，现在才未到月中，已经在我们这些 我有個日本名字，長期亮尾，就比較辛苦一點。我現在是周日清，周日清，好名字，好名字。好了，大家我三分咪之後介紹另一個名字給你，好，那個適合你多一點。如果開了咪講的，現在講完了，小班哥，咪後先。這些，我們這些網台，我們要守規矩，不要被人說我們不守規。 就以借這些時間， 你剛才說， 你覺得李柱銘是老貓燒鬚還是老貓心算呢？這樣真的首先真的小弟就要怎麼說呢，我就認識一下，我不認識他，一定要澄清一下。我想他可能有些事情不方便說，我不知道，即是你也好像不太方便說，不過只是你叫柱銘哥，你就表示你真的認識他，你知道他的名字很多時候人家讀名，沒錯。 他一早已經跟別人說我的名字叫李柱銘，因為他爸爸告訴他你這個名字改叫柱銘，就不是柱銘，讀音就讀一月明哥明音，可以了，那些特別的東西就在咪後說，其實小班哥有很多咪後的東西，很精彩的，真的有機會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了，駕駛車各位請跟記，保持警覺，安全駕駛。 D100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D100，大声台重新出发。 D100，Voice to the people，还声于民，还声于民。对冲人生路，Running the race，brought to you by Ed Chin。 12岁从内地来到香港，靠金融致富。 上年又贏過半億獎金的德州撲克王，怎樣在獨特的香港社會講真話、做實事，怎樣做生意不要賺到盡和機關算準，我們亦都會講下中國經濟和中港矛盾。好歌聽出耳遊，話題激發心靈，星期日中午12點到2點，對沖人生路線。Running the race, every Sunday from noon to 2 p.m. D100 Sunday Digital Week. D100个人防疫小贴士， 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 打乞嗤或者咳嗽的时候， 应该用纸巾掩住口鼻。 D100提提你， 做好个人防疫， 保卫家人、朋友， 香港社会更积极。 星期一至五上午7点半到10点，风波类的茶杯，还声于民。上午10点到下午1点，开心快活人。下午1点到3点，前因后果。下午3点到4点半， 为食麻辣酥。下午4点半到黄昏6点， 全新环球观察时事文化节目，世界公民李锦鸿、邓景辉。 黄昏6点到晚上8点，十级自由风。 晚上8点到10点， 星期一至三，香港情怀好有感觉，杜文慧、星期四五，香港情怀，音乐真情人陈永业。 晚上10点到凌晨12点，霎时冲动， 颜联舞。 大声台重新出发， D100环声于民，因为我对拉布都是一般认识，没什么兴趣的，本身对政治那时候不是很看新闻。 上个礼拜开始已经加强了清洁我们的街市，他们说要吃饭，工人是永远不会跟他们谈的。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家富林毓华。 8点8点半将昨天其中马丁在记者会和我们十级自由峰的对话，特别是讲到如果他这个方案日后中方真的接受然后立法会投票，他说如果市民支持他都觉得是值得考虑可以支持，这个我真的不敢苟同。接着大班听完之后 昨晚就用鄭老伯的身份打了進來<笑> 我們當然是第一時間接他爆咪跟民主之父李柱銘對話聽聽今早雖然大班休息但是聲音繼續發聲看看究竟你聽完他們對話你都可以打來 他所說的話都沒什麼太大的新意,環繞著都是說我是老貓蕭蘇,我是覺得時間上是錯了,但是方案是值得討論的,這一點我覺得已經可以大家打電話來談一談,大班又怎麼說呢? 我都想給你時間作非今時朝令直改直改何妨你現在收回我們當然作為你的支持者當然開心是一個問題我很擔心我不同意你這個方案你的問題就是你以為現在是早了說出來大家沒有共識這個方案是不可能接受的除了是因為原則性問題之外我想告訴你一件事你忽略了 我是不接受為何由泛民主派去決定誰代表泛民主派出來參選 因為你只可以得一個支持泛民主派或者支持民主的人出來參選 很簡單,找我做例,我最黑人憎的了 譬如我要出來參選的,余若薇要出來參選的 為何我要給那200個泛民主派的選委提名委員可以出來參選呢? 他有什麼資格決定這件事呢?你的算盤是很簡單的 你就認為如果1200個選委我們泛民有200張票就一定可以對一個人出來但我就告訴你這條數又計錯如果你對鄭經翰出來可能會得你對余若薇出來他們配票每人就200你以為你會得200但到時泛民主派都不是全部一起的有人一起出來爭的你分不到200票的我跟阿富說我就不只是時間錯 原則都不對,即是現在不符合平等 郭德華你不要選了這個一定會出現的郭德華都想選的不是我們是用他做個初選方法當然用初選是怎樣選擇因為你都說了公平及平等你要參選那個鄭經翰在內都可以報名雖然到時是71歲但我都可以報名李柱銘也可以報名到柱銘都到時是還未夠80歲最好的方法就是其實美國就是最方最好的 他提名很容易你自己宣布就是了我以前出來選立法會我都沒有政黨我又不是泛民主派之旗我自己獨立美國不是這麼簡單美國根本就不用落訂金又不用人提名所以你不如這樣你明天提晚的方案出來就用美國那個我們就完全拍爛手掌當然這個是一個完全可以行但問題是基本法又要有個框框 基本法這個框框最慘就是字眼上已經有個框框跟著喬曉陽這些建制派又在拍馬屁說愛國愛港不能對抗中央將框框無限擴大 大哥又或者無限縮就任你怎麼看擴大或縮窄總之你泛民要入閘就正如好像真是駱駝 穿過的針頭一樣聖經所說婦人上到天堂等於駱駝捐入針線的針頭那當然不可能所以我們在考慮究竟如果李柱銘你覺得基本法所說的提名委員會是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然後要民主程序來去 選人之後,來讓你們普選,究竟什麼叫做可有代表 普及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是什么来的，什么民主程序，是不是少数服从多数。今天已经有了，又有人开始讲了，有些明报啊，有些二打六啊，那个什么鬼啊，民建联的常委啊，成日在明报写观点看到的啊，一按出来啊，好快啊，那个叫做阮纪宏啊，个阮纪宏已经讲了，他要清算江泽民啊。哇，你听不听到啊，他为什么要清算江泽民啊？他说因为江泽民提过井水不犯河水啊，于是乎呢就河水就应该不犯井水，湖不犯。跟住他就说要清算啊，这句说话现在不对的啦。因为呢根据基本法，喂，河水梗係要睇住你啲井水，河水流入你俾井水你用嘅。 梁海先就唔讲㗎啦，一国然后两制㗎嘛。 所以你会见到而家呢一班， 清先啲㗎嘛。 而家呢一班人呢已经讲啦，甚至有啲人呢就话嗱，咩叫少数服从多数啊，係咪唔啱㗎，唔一定係咁㗎呢个世界。嗱，你会睇到呢班人已经将一啲我哋一向以为係正確原则嘅嘢呢係要慢慢咁扭曲，一国两制井水不犯河水，河水不犯井水，唔係你井水不能犯河水，河水就可以理你井水，少数唔一定要服从你多数嘅啊。咩叫民主程序？哦，民主程序咪就佢哋 读地理嘅，真係 咩係点呢 啊，你个井水点唔受呢个河水影响？ 咁咪系咯， 渗入嚟噶嘛， 渗入嚟咯。所以咧，其实即系呢个阮纪宏系要清算江泽民啲言论，哇，真系犀利，真系啊！不过无论点都好咧，即系如果你基本法框框我哋唔去突破咧，如果我哋泛民根据呢个框框嚟去玩咧，我哋就作茧自毙。 系，喂，讲嚟讲去，似乎你都系觉得阿 Martin 咧系故意将个咁差嘅系科攞出嚟咧，系苦肉计嚟噶嗱。个转身亦都系靓系嘛，所以令到咧啊民建联嘅主席阿谭耀宗都系大家伙，好似俾人扇咗一铺添，真系啊！ 扇咗 啊，出嚟走去赞人哋啊，终于就话喂冇理由啊，你系大状嚟噶嘛，啊点解会吓讲嘢咁儿戏嘅？ 嗱我自己觉得咧，再睇下之后嘅发展啦，即系而家太早过于判断究竟他是真的老谋心算定是老猫烧数，你们都可以打入来各位听众1831138。不过呢昨晚的听众呢和马丁呢都有几个精警的对话，因为马丁甚至 未听之前呢都讲讲啦，我今天揸住这份叫做东方日报，引述民主党的主席，他应该是代主席是吧，刘伟卿， 不是 坐正的啦， 坐正的啦， okay, 坐正 是啊， 好啦，那他说希望大家从今次的最短方案中呢吸取了教训，咁呢讲意见前呢就要先问一下大家，一於就旁边俾佢。 係啦，咁即係你知刘慧卿不嬲都啊，即係对李柱铭就嘅言论呢都好少好强烈嘅评论嘅。 你有冇听卿姐做英文做节目啊，做呢个风波。 係卿姐梗係即係落落声啦，係咪 真係好真係。 我哋就不如听听我哋呢就琴日虽然有好多听众就打嚟啊，不过今朝呢我諗住抛砖引玉，諗住啲听众听完琴日啲听众同马丁对话之后先打嚟啦，既然有电话喺度先呢，我哋就不妨听下啲听众呢，即係听听今朝佢哋又点睇。蛇太你好。 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 是 哎呀，好多谢你哋啲一百上上下下嘅同仁呢帮我哋讲说话，如果冇你哋呢我哋真係唔知点算好啦。咁我就唔想咗你哋咁多时间啦。咁我就觉得呢李柱铭呢係抛砖引玉嘅，因为我相信佢嘅人格係唔会出卖我哋嘅。我就咁简单，同埋我仲讲呢係关于呢占领中环呢，咁好多人出嚟呢就恐吓我哋，又话香港冇啦又话乜嘢死㗎啦，咁样就即係吓我哋唔好出嚟行啦。咁我就觉得呢，如果既然係咁讲，做乜要我哋 我哋聽曬佢哋做嘅嘢嚟壓榨我哋，我哋低得個頭，即係耷低個頭就係、是、由得佢哋點啦，算啦。如果唔係，我哋又冇得食噶啦，咁樣嘛。我覺得唔係咯，即係大家不，如果既然係咁啦，咁佢都要聽下我哋嘅意見，大家傾下噶嘛，冇理由我哋全部啲即係我哋啲即係唔話得事嘅人俾佢嚟話曬事，要我哋點就點噶嘛。既然係咁啊，我哋大家咪係。香港是冇嘅，咪大家揽住死咯。如果佢哋有钱嘅，佢哋咪走走，起码我哋唔见到有呢班衰人咧喺度咿牙松降，讲乜讲物，咁啊落赚我哋啲钱，好似码头嗰班人咁俾佢哋欺诈，系咪？咁我觉得既然系咁样嘅，佢都唔听我哋嘅意见噶啦，咁咪大家揽住死咪死咯，我又觉得冇乜所谓咯。 咁又唔好肉食俱焚，大家都系冇好处嘅吓。 保住條命同佢鬥， 鬥長命會好啲嘅。 不過蛇太，我想回應你第一點，你話即係多謝我哋 D 一百，不過我哋更加要多謝大家，因為你哋聽眾嘅發言咧，經如頭琴日啊馬丁講咧，佢話我哋嘅聽眾咧好高水平，啊、即係佢因為接咗唔少聽眾嘅電話同佢對話，咁我私下同佢講咧，佢都話啊，即係你哋 D 一百嘅聽眾咧多。而且咧，係即係打入嚟咧嗰種 有 質素嘅發言咧，係令到佢都覺得係即係佢明白到我點解 D 一百咁短期內咧有即係有咁樣嘅成果。咁所以其實係大家相互嘅關係以及嗰個進步嘅起源。咁啊，蛇太，你會唔會參加呢個佔領中環啊？ 我但係咧，我就唔會話咩簽署啦，我會啦、我會去參加，但我最多即係後做下啲咩。 佢有種叫做後勤嘅， 係或者成啊，我都會嘅。 呢個都係一種參與，好嘛？多謝你。 我好多時我都有參與啲遊行啊啲嘢嘅，我就唔會話出面啊之類嗰啲咁嘅嘢，因為我先生就唔贊成我咁做。但係即係我先生就好多香港人咁樣講，哎呀唔好理咁多啦，我哋都話唔到嘢啦，講又有乜用咧？我就唔贊成佢咁樣講，所以我都唔係咁理佢，我都會 慢慢感化佢哋啦。有時可以嘅，我覺得呢個。唔好放弃， 系啊，梗系啦。如果个放弃，好多我啲朋友都咁讲噶。哎呀，讲嚟做乜咧？佢都唔理我哋嘅，行乜鬼啫？有人行噶啦，我唔赞成我哋咁样讲咯。 冇错，冇错。 仲有啊， 每一箱都重要，真系。 你话我哋咧系有质素嘅人，我哋质素嘅人不得已啊！我哋觉得咧，我听好多打电话上嚟咧，就话自己唔系读好多书啊之类嗰啲嘢咧，我觉得咧系唔系读唔读多书嘅问题，系自己个心嘅问题啊，系唔系即系好似嗰啲贪官咁样谂嘢啊？一味为咗钱啊，我有钱就得啦。咁我哋打电话上嚟呢班人听 D 一百嗰班人咧，就唔系咁嘅人咯吓。 所以咧，蛇太有质素同埋讲原则、讲真话咧，系同你读几多书。冇关联， 系啦系啦，我觉得系咯吓。 好吧，多谢你啊，石太。跟住有梁先生，早晨梁生， 早晨梁生， 早晨你好，小巴，你安巴， 系早晨 早晨， 系你好啊你好啊， 有乜意见？ 我想系我想讲咧，其实咧，而家泛民主派咧就唔应该再喺度继续喺度再冇分裂嘅本钱噶啦，真 系一个团结啊， 冇错， 系啊，绝对要团结。所以其实我觉得咧，其实呢次咧，你就我觉得。你作為即係以前啦，曾經都係民主黨嘅過來人啦，小班，你咪即管再放長雙眼，俾民主黨一個機會咯。 係 係，呢次可能 我其實咧，阿梁生，我即刻回應你咧。其實我最近已經譬如同阿卿姐啊、何俊仁啊，我哋喺 D 一百我都訪問過佢。 你和解咗未啊？ 其實即講真咧，我嘅立場好簡單，即係過去我雖然係。条道气可能都有啲感觉系未过，咁但系其实我一向以嚟对佢哋嘅批评咧，我觉得我都系出于我嘅内心啊。咁但系咧，我最近喺苹果都访问过我啦，就话占领中环呢个问题，以及咧我都讲咗，我话即系我对何俊仁、刘慧卿、张文光等人，我已经觉得过去咗就让佢过去。我就唔会再攞返出嚟呢不断批评佢哋2010年嗰个转态。係咪所以我亦都係正正用呢个嚟同阿陈伟业同黄毓民咁讲。我话我嬲佢哋肯定嬲过即係比你阿黄毓民嬲啊卿姐即係劲啦係咪 因为你围攞人啦当时。 係囉。咁所以话我都可以放低。咁希望人民力量嘅同仁以及即係支持者都可以放低。大家就即係一致地 是為香港的普選而努力，這個也是我的看法，梁先生。對，這樣才對民主發展比較有幫助。對，多謝梁先生你今早這個。我想問你簡單一句，你對於馬丁這次是不是他老貓蕭蘇還是老貓心酸？其實我有點認同你那個大膽假設，你又想覺得 他好像幫民主黨試一試民意的底線，令到他會不會拿到民意的授權，之後會不會像上一次那樣被廣大的市民去批判他們的轉態。其實馬丁就說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梁先生，這個呢 昨天有幾個聽眾都有同樣的看法，不如我們聽聽聽眾和馬丁的對話，大家再可以提一下。多謝你一件事，就是你起碼是泛民裏面第一個提出了一個方案的人出來，不要說那個方案對還是錯，因為我們其實經常有時候詬病，就是泛民除了懂得反對之外，是沒有一個方案這樣出來，這件事我多謝你。 但是剛才大家都明白，現在是怎樣令到中央明白香港市民要緊什麼。我想我不可以完全認同你說的做法，但我會認同你唯一一個想法，就是希望起碼有一個泛民的候選人進去，我會認同你的方向。我亦都覺得其實是不是真的要收回呢，其實不是很關心很重要的這件事。 問題是你扔了一個底線出來給大家知道，究竟對方會不會連這件事都接受，但似乎是不接受。加一個問題，林先生，你就給馬丁回應。馬丁，你擔不擔心，就是剛才我都談過，你這個方案如果你真的立法會，譬如說中央真的接受，你就成為了將提名委員會的舊東西就千秋萬世， 沒有一個真正的普選可以給我們香港，你怕不怕呢，馬丁？如果這個接受了通過了，對我來說都永遠都是這樣，不能夠的，暫時性的。我分開看這個問題，因為去到美國最東的方案沒理由這個。當然有個問題，為什麼2017年就已經成了最終方案？是的，這個終極的。所以這個是有問題的。 好了，還有中生，你提出這個方案有一個好處，就是令到有些不生性民主派，好像民主黨以前劉慧卿、何俊仁他們，不要說一個比這個更低的方案。 你有沒有這個意圖的，馬丁？ 已經夠低了吧，剝剩一條而已，這簡直是黑色幽默，你對於我來說，真是這個就是黑色幽默。昨天我們跟馬丁說，就是說我們剝了衣服，剝剩底褲，看看中央會不會剝這條底褲，誰知真的剝這條底褲，這種老謀心算，如果真的這樣，就告訴民主黨，你小心一點。 你不要以為你剝剩底褲他不敢剝你，很噁心的，什麼都做得出，中央、共產黨什麼不行。所以我覺得剛才那位梁先生和昨晚十級自由風打來的有幾位聽眾都有一種感覺，就是馬丁是釜底抽薪，令到這個方案你 收到了，各位同仁，你夠不夠膽日後拿這個做底線？你夠膽就得出這樣的結論。我今天看回這個報紙，分析傅利絕對是馬丁的粉絲，真的。看回英文虎報，今天他寫了結論，他英文的標題是這樣，My bottom is on fire， 是火了，他說 燒緊火了，後欄。然後他最後一句話是這樣批評李柱銘，If he isn't simple, he must be naive。 這句話也是我們前晚跟他第一次談這個問題的時候，特別我跟森哥都會覺得你不是簡單，你就是幼稚，這個我亦都引證在很多年前，過去這麼多年有華叔在生的時候， 馬丁是民主黨的黨魁，在立法會我們開黨團的時候， 其實華叔真是不下一次在很多很嚴謹的討論當時都是暗示與明示說出口馬丁你不要那麼幼稚真是這樣說是一些談判的策略是一些政策的討論工作的方向很多時候特別是針對跟共產黨的一些談判這些問題的時候很多時候馬丁就會欠缺了華叔那種這真是老謀心算所以有時有華叔的老謀心算加上會不會這都是法律界的關係你知道打官司要將自己的材料給對方你說得對馬丁過去是用一個君子的立場我有什麼我都說了我和你以你去服人但政治的圈相當詭秘相當吊詭你每次立起肚子給人看人家就會覺得你真是無知你真是天真因為有些事情你太早告訴別人就不行所以有時馬丁和華叔當年相劍合璧一個有原則一個有計謀當年當然是順風順水現在兩位一個就不在一個就練話老去不過我仍然都是那句正如剛才蛇太所說我相信大部分人都是相信馬丁的新聞之後繼續談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早晨9点由谢永森报道新闻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铭收回早前提出接受将来的提名委员会沿用现时的1200人选举委员会组成办法的说法真普选联盟召集人郑宇锡在本台节目表示收回方案是明智的决定曾普联虽然暂时未草拟出方案但立场是不能够接受任何有预选筛选的安排民建联主席谭耀宗说李柱铭在短时间内收回言论相信是受到泛民内部的压力为了不想引起矛盾唯有认衰在伦敦举行的八国集团外长会议通过主席声明强烈谴责北韩的连串挑衅行为要求北韩克制放弃发射导弹声明警告平壤如果强行发射导弹只会导致进一步孤立要求北韩切实执行安理会的决议美国德州达拉斯市郊发生致命车祸一架开去俄克拉荷马州的赌场巴士失控撞倒路中心的石博 向右翻侧,至少2人死亡,41人受伤,其中4人伤势危殆 意外发生后,全车乘客被困车内,由消防到场救出 分别送去附近几间医院急救 在天方面,东北季候风持续影响华南 同时一度雨带正影响广东 本港今早普遍录得2-3毫米雨量 预测是多云,有几阵雨和薄雾 早上天气清凉 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8度 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多云星期六早上仍然清凉 现在气温是16度 相对湿度96%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D100大声台 每日早上8点到凌晨12点 转播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D100交通消息 早晨,上班時間早上9點02分 這分鐘繼續有阿通和大家看看外面最新交通情況 首先看港島區先 港島告示打到過去,現時龍尾就演藝學院 另外東區走廊落紅隧加上落中環 依然枕著在城市花園那邊 另外香港仔隧道過海和樂灣仔兩邊車多管道口 大家繼續要簡風 西區方面,江樂道西天橋落回中環方向去到中山紀念公園 另外西隧向中環,當然出口位自然會車多 前面頂住 九龍區公主道過海時龍尾愛民村另外駕駛那裡過去到女童軍總會渡船街天橋向紅磡方向就排到果欄駕駛那裡向油麻地去到康莊道橋底新界區的思瑞出回九龍方向隔田村另外大學山隧道出回九龍排到石門迴旋處這陣子這麼多動盪是非又或者大家激起大家未來真正普選之路多得誰呢多得那位喬曉陽 对抗中央就不可以做特首了喂那这个范围就非常大的例如有些人要射击或者射箭喂那可不可以瞄准中央千万不要射中否则就对抗中央又或者有一个人我又不喝咖啡也都不喝奶茶我喜欢喝鸳鸯的这样又不行好搞不搞为什么你搞一杯鸳鸯出来又是对抗中央很多条例真的要澄清一下是不是真的要上去北京敲敲门 没错了好像释法一样问清楚喂哪些鸯得哪些鸯就不得不要乱来了好驾驶车各位请跟记保持警觉安全驾驶D100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大声台重新出发D100还声于民 为英勇的骑士你会献上什么令公主嫁给你呢当然来自日本熊本县纯天然成分肌美和精制马油保湿护肤品马油马油和人体的皮脂最接近心得你得的保湿效果特佳过来看看肌马油润肤霜精制保湿肌马油婴儿保湿润肤油肌马油保湿润肤化妆水肌马油洗发水肌马油护发素油头发照顾到你落脚一套六件原价1020元现在至上至 700元折成套了单买每支都是百多元的快点打电话2692-8128-2692-8128订购还免费送货好公主来的买油我的送埋匹马给你又怎么说呢 内地H7N9禽流感个案不断增加 中东地区新沙士疫情朝鲜半岛导弹核试关系紧张 由于香港特区政府忽略有关国家地区可能出现影响香港居民人身安全的风险 D100唯有发出民间旅游警示 D100对以下地区发出黑色民间旅游警示 包括南北韩、上海、南京 代表对人身安全有严重威胁香港居民不应前往 D100对以下地区发出红色民间旅游警示 包括中国华东、苏州、无锡、杭州、宿迁、徐州 代表对人身安全有明显威胁 香港居民应该调整行程，如非必要，避免前往。 D100对以下地区发出黄色民间旅游警示 包括中东、中国其他地区 代表对人身安全有威胁迹象 香港居民应该留意局势，提高警惕。 A storm is gathering. Join us for a teacup in the storm. Storm clouds are gathering over Hong Kong again. A debate over political reform is intensifying. Meanwhile, is Hong Kong prepared to handle a massive outbreak of bird flu? To hear the truth and speak the truth about these hot topics, join us on Teacup in the Storm this Sunday at 10 a.m.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家富林毓华 明报标题是李柱铭速撤方案道歉认老猫烧酥泛民认同建制失望 李柱铭这个礼拜二接受本报专访，建议提名委员会沿用现时1200人选委会的组成办法，也都接受提名委员会以机构提名，即是集体提名，但是要求选委会一人一票拣选候选人，并且让取得最高提名票的头五人成为候选人。李柱铭昨日召开记者会，承认他的方案非常保守，不符合普及而平等的原则。他说前日接受电视台和电台访问，深感同意听众的批评意见。昨日看完《苹果日报》文章《致马丁请勿做浮士德》，完全认同该文观点，同自己争取民主的理想背道而驰，于是决定不可能不收回方案。 今次在这个时间表达这个意见呢，其实是同我的理想是背道而驰，同埋对而家好多朋友争取民主嘅咧，同埋争取一个民主普选特首嘅朋友咧，我都会令佢哋系失望。咁所以咧，我而家系好清晰地咁样讲俾大家听，我系将呢个意见系收回。 他表示以后提出方案前应该咨询民意，起码要喺民主派内获取共识。《苹果日报》评论标题是李柱铭老猫烧酥的启示。民主运动元老李柱铭指出自己今次是老猫烧酥，方案就没有深思熟虑。 我预先也没有跟民主党或者民主派的朋友谈过，我现在看回头是一个很鲁莽 的做法，因为如果我深思熟虑，我就应该就会觉得是不应该在这么早就将我底线讲出来。咁所以呢，我是要对我的朋友致歉的。当然我不想错，但我觉得错就要认。咁我现在是很清楚地认我自己的错。希望只猫越来越老的时候就不要烧那么多酥。 作为依赖民众、信赖民众的政治人物，当发现自己的判断背离主流民意，当发现自己的决定或者建议有违向来支持民主的原则的时候，他理应有勇气承认错误，纠正缺失，向支持者和市民道歉。李柱铭先生昨日正正能够做到这一点。文汇报社评标题是靠激进对抗突破中央底线，打错算盘。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铭前日提出特首普选具体方案，但在反对派阵营群起而攻之的压力底下，昨日急急宣布收回。事件显示激进势力已经成为反对派的主流。即使好似李柱铭咁样嘅反对派大佬，只要偏离单一化同埋激进化嘅光谱，就要招致老猫烧酥认错悔改嘅下场。反对派阵营光谱单一化同埋激进化，严重冲击香港政治生态嘅多元同埋平衡，对社会当然唔系一件好事。至于南华早报相关报道嘅标题系李柱铭转态撤回特首普选五人提名建议。李柱铭近日建议至少有五人成为特首候选人，结果引起泛民不满，他昨日公开宣布收回有关建议。李柱铭急急转态，正正代表泛民日前处于两难局面，就是应否对北京设下的特首候选人提名门槛持开放态度，定是坚持真普选。李柱铭表示他转态是没有受到政治压力，他又向民主路上的同路人致歉，尤其是多年来的支持者。他重申他不会停止为民主奋斗，直到公平和公开的真普选落实为止。 好，林伯，我相信大家对于李柱铭现在心目中听了不多，大家都有一把尺，究竟李柱铭是老猫烧酥定是老谋深算。我自己呢，现在暂时这把尺呢，我就觉得呢，以李柱铭在政界的历练，就算他是点咁无知或者幼稚都好呢，我相信他不会低估这个泛民的反应。所以我觉得呢，他是有一些东西想带出来的。他是想有些东西带出来的。不过既然有听众打入来跟我们分享，首先听个听众的电话，我们一起谈啦。陈生早晨。 早晨，富哥，林伯。 我首先我都想问问阿 Martin， 其实佢系几岁啊？而家 马丁今年应该系七十四五到啦。系啊系啊，七十四五岁啦。 加嗰个即系升级制度，六十五岁即系已经系停咗，唔可以再上一级啦。即系我都觉得点解好似同系上咗年纪，硬系又都耐唔中有啲咁嘅嗰啲糊碌碌嘅嘢出嚟。 系 我谂我哋即系要系话我哋咧夹下钱叫佢做一做个。个脑啊 ，check check 个脑睇下系咪开始退化？ 即系你觉得佢系即系讲白啲，你觉得佢系咪即系老傻咗啊，老懵咗啊？系咪咁啊？ 系退化，我觉得系退化。 退化咗啊，即系反应慢咗，估算估计亦都系迟钝咗，系咪咁啊？ 以佢一个咁嘅大众，我相信即系理论上就应该唔会，即系好逻辑性啊，都唔会话。冇心思熟虑嘅， 咁 但系你信唔信？你惊唔惊佢有啲人即系担心佢会转态啦？你担唔担心马丁会转态？ 其实我相信马丁以佢一个咁嘅人，我都绝对相信佢唔会转态嘅。佢亦都冇必要去转态啊，系嘛？ 系 冇必要。即系到咗咁佢咁嘅即系年一个亦都可以叫一把年纪啊，冇转态。因为我觉得佢喺个明星嚟讲，绝对唔会啊！我都好相信绝对唔会。 系嘛？咁即系你啊觉得佢系老猫烧须啦，即系。 知咩原因啦？可能真系要去你得闲摸下酒杯仔，同佢倾。 你知唔知马丁系即系滴酒不沾嘅？系啊，佢奶茶、咖啡都唔饮过，奶茶、咖啡都唔饮过。佢系饮一啲，佢系用暖水，然后就加咩咧？系柠檬皮。 系 啊，柠檬都冇，系柠檬皮。 养生之道 系啦，咁佢好即系佢亦都食咗好多年即系食斋噶啦我相信咧，即系李柱明嘅健康，我相信大家暂时都唔需要太过担心。系嘛，多谢啊，陈生。 系啦，讲翻嗰个至于你话嗰个普选咧，我觉得基本上你哋阿富哥，你哋讲得好啱，基本上个框框。我覺得我都唔好再討論話咩愛唔愛國愛港啊！基本上整個框框就係話，如果你仲係維持一個嗰、那個選舉委員會啊，個千二人又好，或者將來加大三千五千都其實都冇意思， 係啊， 冇意思啊！你基本上框框唔打破嘅就係。 系啊，争取个平等有代表性嘅一个普选啊嘛， 冇错。 系啊，俾佢画个圈喺度，你喺个圈度氹氹转，咁有咩？ 中计噶，如果你喺度倾呢嗰啲细节， 即系呢个就系即系唔知系咪谂白？你头先一坐低就讲系咪中伏吓？即系你中咗计就画地为牢，就跟住呢一个基本物理。我哋而家想占领中环，就 系 想突破呢个框框。就话你而家基本法框咗我哋呢个唔系真普选，你个提名委员。会唔系有呢个真正我哋认为广泛代表性？跟住你嘅民主程序随时话唔系少数服从多数嘅，要喂咁你就大镬啦！咁原来我哋立法会而家已经不嬲都系多数服从紧少数，咁呢个系一个畸形嘅政制发展。我哋咪仲系咁样喺度继续死守呢个咁嘅底线啊？冇理由。 就算俾你整加定个一万个选委员会，其实都冇意思嘅。 梗系啦，系嘛？一万个有八千九百个系佢哋啲人 代表我啫， 咪系咯。好啦，喂，多谢晒你，陈生。咁所以咧，我相信我哋啲听众咧， 系 就好精明嘅。吓，而家呢个画地为牢咁样去画住咧，其实马丁咧。连续两晚的访问呢，林伯他是真的有几次都讲过，那我们有基本法的嘛，我们一定不能够即是现在我们改变不到的嘛。他这个概念就是你刚才所讲的，他作为一个大状，他似乎这个问题，加上他自己是草位嘛，基本法草位嘛，虽然后来八九年的时候退出了， 他不会推翻自己当年的原意， 即可能是这样啦。我不知道当时他退出了之后，好像在这个选举机制上面都有些东西加插了，是令到个选举个普选的机制更加狭窄，是不出奇的。不过呢，我们觉得我们不得不挑战基本法，基本法不是神圣不可侵犯嘛，是不是？你加上 即係而家我哋香港人，我哋期望 即是可以修訂嘅。 我梗係啦，我覺得基本法真係唔係聖經啊嘛，聖經你就冇得改啫，係嘛？即係大陸基本法， 聖經你可以唔同解讀嘅。 係咯，但係你中國憲法啊，都改咗好多次啦， 係 嘛？喂，有位譚女士，喂，早晨啊，譚女士， 早晨，早晨。 早晨啊，你好啊， 请讲 啊，林伯， 系你好。 我喺呢件事里边咧，即、就、系、是、我自己一睇阿李生咧，李柱铭嗰段文章嗰阵时咧，我自己都愕咗然，点解佢会讲一啲咁嘅说话？不过我喺今日听到佢话收回咧，我发觉系佢做咗一个好好嘅 role model。因为其实好多喺我哋而家民主派里边，唔理激唔激进，我唔理佢系几温和都好，佢做错事永远都唔会出嚟讲声，唔好意思，对唔住，我做错。佢系做咗一个大哥，系带领咗呢样嘢出嚟。我而家见唔到民主派入边有乜嘢人系自己做错事会行出嚟，自己同大家讲，喂，我收翻，系唔啱嘅，有冇啊？我真的不是觉得很多 啊，谭女士，你即是 你的胸襟是不容易的， 令我勾起一件跟马丁的往事啊。那年跟马丁一起98年去看法国看世界杯，咁啊，顺便啊，揸车去洛曼蒂啊，即系登陆洛曼蒂嗰度。咁啊，后生嗰个我梗系揸车啦，系咪啊？一揸车，你知有时法国揸车好鬼危险，啲电单车又多。一西出嚟就，其实我认为系电单车错。 都唔同噶喎。 系啊，我以为电单车错嘅，但系马丁二话不说落车，就同嗰个单车电单车友话对唔住，对唔住，对唔住。跟住佢仲有讲笑话，我喺民主党不嬲都系讲对唔住嗰个人。 Sorry sir。 他一早是 Sony Sir 了，就不到邓景成了。你有留意，其实马丁在过去这么多年在民主党时代呢，他有什么事呢，他是敢于认错。马丁是这个人，你说得啱的。 是啊，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件事，你执迷不悟呢 是对一个政党或者对所有的政策呢都是错的嘛。即我们永远都相信每人做一些事都有机会他会错。 是啊， 但是 没有人自愿人是一个外星人，真的 没错。 这个领导人是要有这样的胸襟。 有胸襟啊，即是我很期望就是其实现在我们的民主派下低所有的人，可不可以有他这一份这样的胸襟，不要只是张着喂你为什么你这么傻呢，即是我不是很赞成他这个讲法。 是 其实他这件事我是完全是反对的。 是 不过我见到其实可以有可取的地方，我们见到一件事是可喜的东 西。谭女士，我又跟你比较一下他和何俊仁的分别。 我觉得何俊仁真的 是今时今日他为什么还不出来跟大家讲声，真的你是即是你可能你是真 是你很单纯，你被人拍了进去。Anyway, 怎么都好啦，你讲声对不住 是吧，大家都会原谅。 我同你 何俊觉得他讲了很多次了，他说。 不是我同大家讲我的睇法呢。我其实暗示对你，我同何俊有时咁讲，我说如果你的心你把口讲不出对不住，你都可以讲一讲在个内容上面，你说喂，我哋个判断喺当年确实真係有啲即係同泛民嘅姿势有 唔 差。喺呢度呢向大家抱歉道歉。呢一句都应该可以讲。但係到呢一刻选举完，我认为係大败的一刻呢，佢哋都唔肯喺呢一个咁样嘅稍微有少少嘅胸襟嚟讲下呢，我就真係有啲失望嘅。 唔係係囉，即係你等于你对住个小朋友做错事，你都会 话 我 头先你又话往前看 啊， 将啲嘢摆低你又摆唔低㗎喇，你真係。 不过因为谭女士讲出呢个分别，我係摆低咗㗎喇。不过呢即係正如我哋都呼吁呢何俊仁啊刘慧卿呢，其实往后嘅日子正如谭女士讲，人谁无错，特别喺而家呢个政圈里面同埋共产党，哇大佬呢一个巨人嚟㗎大佬。 因为我自己呢讲真，我自己就喺啲左派学校由细读到大。 是 即係佢哋啲分化行为呢真係好劲。 好犀利。 即係大家呢真係要小心。而且佢哋啲佢见到你哋咁样散晒呢，其实得着都是他们，而不是你们。 当然 都不知几开心。 其实你们民主派里面有很多很叻的人，很叻的人，大家 为什么不可以好像三国演义这样、你个曹操这么大了、但我都还有诸葛亮啊还有其他人加在一起我都可以跟你对行啊我替国的。 没错没错多谢你啊谭女士的意见啊。 多谢你。 多谢你。谭女士呢提出一点呢就是一个政治人物的胸襟和应对。林伯刚才你三分时说的就是马丁最低限度在公关的处理危机的处理得很好、我相信大家我都认同你说的。 如果撞他真的先前真的讲漏一口的我觉得这个这样的是处理呢很迅速也都说得很清楚。 不过亦都反映呢有时真係我相信唔使黄师傅讲啦大家都知呢啲真係前因后果。正如我哋有控制姐姐珍姐讲啊真係喂马丁佢因为佢种落嘅因佢过去咁多年为民主嘅打拼香港人係睇到的。而且呢我亦都讲多一点佢今次呢个决定呢就未是致命的嘛。你跟何俊仁当日的是真的我认为是短暂致命的死了几年的大佬死了好多年的重要是不是因为你令到功能界别是千秋万世那个是已经定了局。但马丁这个呢就是一种言论他未至于好像当年华叔去支持2010方案于是乎就在维园被人哋谩骂。今日苹果有篇李伯方就写李柱铭呢相对华叔呢他比较幸运原因很简单。如果马丁正如我早昨天问他如果他的方案日后竟然被人拿上去立法会投票而他高调力撑的话呢我夠膽寫包單他在維園亦都可以跟阿麻叔一樣被人這樣指著來罵一定會啊！你不要以為他是叫做李柱銘就沒人罵他是不是因為那些人呢 是會看你最後的決定 是不是即你最後決定原來都是賣我們民主飛機的放飛機的 是不是賣我們豬仔的那我為什麼還要支持你呢所以我們一定要呢大家互相鞭撻鞭撻得來希望提醒希望马丁能够了解现在的民情某程度上面他是真的过于天真是但是呢正如谈到这里我们要想想啦今天有报道 看来他都是出于好意是吧 出于好意但是呢有 我问过几次昨天肥佬黎知不知 道 陈方安生知不知 道 陈日君知不知道他一概说不知道咁当然今日东方呢就话琴日佢密会肥佬黎不过琴日嘅事啦即係琴日密会之后喺呢个嘅中环嘅呢个。 接受明报访问之前啦呢个分别好大呀。 但係你信唔信不过我又冇可能唔信马丁嘅即係如果唔係佢要告解呀佢要讲大话。不过呢佢係同李永达讲过因为今日明报出咗。而李永达呢而家係受雇于陈方安生。嗰、那个咩长远策略发展委员会类似嗰啲咩民间智库，咁李永达咧系俾个意见佢嘅，咁佢琴日马丁同我哋讲咧，佢系同嗰啲泛民学者倾过，咁可能就系做同呢个智库嘅学者，包括埋而家李永达可能升为学者，倾过。喂，有何生喺电话旁边，何生你好， 何生早晨 ，hello。 你知道我之前咧，嗱，信報今日個標題咁樣嘅，有一個報道就係話，李柱銘老貓燒須收回政黨底線，稱對不起好多人，否認泛民施壓， 否認泛民施壓。嗱，講咁講真咧，確實喺時間咁短。泛民出嚟講嘢嘅人咧，都唔算好多，有劉慧卿，有何俊仁。有一啲学者例如即係马岳跟住有真普选联盟嘅郑宇石咁大家都话唔接受咗噃，冇好强烈嘅批评嘅。何生喺电话旁边啊 ,Hello 何生 早晨 郑生你好早晨。 係早晨。 係諗下你好係。 请讲。 係我觉得呢李柱铭呢今次呢其实真係一箭双雕嘅。 係 唔犀利啊。 其实真係㗎你话只做咗好好嘅榜样就係佢琴日肯出嚟即话系佢唔啱，其实即俾睇下今日香港有边个肯出嚟讲句话我唔啱， 六八九永远都系啱嘅吓， 系咪啊？即我觉得，譬如我头头都会谂住佢即未听你个节目之后，琴晚都谂住点样，佢会唔会真系想出嚟选特首咧？打破劣根嗰个岁数， 系 嘛？ 他今年74歲了，要一個領袖肯出來的。75、74、74、74、但其實以他今天在香港的地位，或者他應該是首席的大律師，現在是排名第一位。 對,他為什麼做這些事,知道他給到一個... 我自己就這樣看,我當然覺得年齡應該不是一個限制,不過你也看看香港是不是真的沒有人呢,我又覺得泛民裡面都不是真的沒有人,而導致到馬丁要七十八歲都要披甲,這個就是分別。鄭先生,其實香港都是中國人的社會,但有很多這些人才,但下面有沒有人服他那些呢? 總之一下我對李柱銘今次的做法,無論他起初真的是失言或者怎樣都好,但後來結果他肯走出來說一聲,對不起,這要收回那件事,已經是很好的了。我謝你何先生,所以香港人想法很容易說,香港人其實是很明白事理,你想想他出來說幾句道歉,你想想你689, 一句都不肯說你就被人罵你,交給阿通,阿通有沒有道歉啊。 早晨早晨,上班時間早上9點30分,2分鐘,繼續有阿通阿童,大家看看外面最新交通情況的。又有宗交通意外消息要提返大家,東區走廊向中環方向,近這個城市花園橋面快線有宗交通意外,龍尾排返後面的,嘩,豪宅區啊,太古城那邊,塞緊車各位,請要留意一下,同埋隱藏一下。好,睇返其他車龍去到邊先,港都告示打到過去,現時龍尾就新龍基中心,另外香港仔隧道過去同埋落灣仔,兩邊依然車多管道, 不過暫時無需要選峰寺,西區江樂道西天橋下中環方向,依然枕住在中山紀念公園,不是侏羅紀公園。九龍區方面,公主道過海龍尾外民村,另外加士居道過去到女童軍總會,渡船街天橋向紅磡排到果欄,至於加士居道向油麻地,這分鐘是康莊道橋底。新界區的思瑞和大學山隧道出回九龍方向,都是收費廣場,車多少少而已。講開馬丁大哥,自然想起小弟,亦都尊敬的 司徒華大哥,想起華叔不可不提六四啦,鬥這麼大的圈做什麼鬼東西,就想提大家,六四紀念館,哇,終於重開啦,還有即日起就7月15日,就會移師去到城市大學開館,這些真是不想回應,但我們絕不敢忘記,據說今次有特別,還會展出當年六八九在六四屠城前後,怎樣聯署登報的紀錄資料副本,大家想看看,這班變色龍怎樣變色,還有什麼其他人物,一起做變色龍,真的要多些參觀,沒錯啦,大家一定要不要忘記六四事件,好啦,另外天氣報告的,現時溫度16度,相對濕度87%, 空氣污染指數一般監測站30至65,屬於中等至偏高,路邊監測站60至125,屬於偏高至甚高,更高,剛才。本港地區今天天氣預測,多雲,有幾陣雨和薄霧,早上天氣清涼,日間最高氣溫大約18度,吹和緩北至東北風,展望未來一兩日,大致多雲,星期六早上仍然都是清涼的,各位記得穿多件衣服和大把遮, 只要出門口了,好,揸緊車亦都要緊記,保持警覺,安全駕駛。D100交通消息,資訊最全面,活現在眼前。大聲台,重新出發。D100,還聲於民。咦,高真艾,你住一年買新鞋呀? 哎呀,波鞋,哇,你咁臭嘅。哎呀,我住咗成日貼波,對腳又多汗,加埋細菌微菌,搞到我臭晒囉。佢而家買新鞋,我一陣間就人道毀滅㗎喇。哎呀,點解你主人唔用100%天然嘅喜足 Happy Feet噴下你呀?有用咩?喜足可以防菌,除濕氣,仲可以減少腳部嘅氣味。噴一次落我哋啲鞋到就清爽晒,仲效力持久添。只要係 D100 fans打23686023訂貨,都只係$45一支。 現在為多謝喜足一生的支持,凡第10位,20位,30位,如此類推,一訂購都免費送多你一支,優惠期到4月19號,訂一支都送到你手上。正喎,你有沒有手提電話?你有手打咩?D100個人防疫小貼士。 经常保持双手清洁,用碱液或酒精洁手液洗手,然后用即弃的纸巾抹干,避免接触眼,口和鼻。D100提提你,做好个人防疫,保卫家人,朋友,香港社会更积极。 电脑网络收音机,internet,radio,哈哈哈,哇,阿通,你都咁多嘢做乜啊?廿四小时听,D100大声台,更加要准备好所有器材啦!智能手机可以免费下载D100大声台app,或者用TuneIn Radio app搜寻D100。如果你用iPhone嘅话,仲可以用香港网台app搜寻D100。得咗,电脑上网去D100.hk网页。如果用iTunes听嘅话,on library,之后揀news,再搜寻D100。得咗,固网电话可以打1831100。网络收音机,internet,radio,可以直接输入live.d100.hk,play.pls。如果你有PCC,WI2,都可以登入D100.hk收听。要听要睇,大班林毓华风波里的茶杯环星于文,仲可以登入苹果日报网页,或者下载苹果app。得咗,D100大声台,重新出发,有更多更好嘅收听方法。 因为我对拉布都是一般认识，没什么兴趣的，本身对政治那时候不是很看新闻。上个礼拜开始呢，已经加强了是清洁我们的街市的。他就说要吃饭，工人是永远会同他谈的。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家富、林毓华。 早晨早晨昨晚開始有消息指浙江湖州的鴨樣本檢出H7N9的禽流感新華社報導湖州市緊急將7000隻活家禽全部撲殺這真是很危險我想我們都要關注到我們 普選之外我想H7N9的民間大隊長那位抗疫總指揮昨天好像有個通告說我們N95口罩是否現在在訂現在在飛機運回來飛機運回來不要靠船 船有公潮碼頭這個通告請讀 由於現時等待N95口罩空運抵港 馮台長林毓華即是林伯即論做好聽眾的期望管理待口罩抵港並完成清關程序之後方能接受會員申請在完成清關手續一旦萬事俱備就只欠東方會盡早公佈招募D100會員詳情D100支持者諒解 我們要做足準備功夫貨到手才行台長我們已經責成黃世澤去努力跟副機方說話一做台長那麼像689上身我一份在網上看的紐約時報是這樣說的 中國境內有什麼大件事例如什麼兩會、奧運接下來幾天就會一級方程式在上海 是不是就是導致H7N9的疫情可能被隱瞞的原因呢 變成極之不幸的人死傷就無數為什麼要這樣呢沒有改變跟沙士當中只會越來越離譜而不幸的就是我們現在689先生真是越全程配合更值得人驚還有內地報紙原來都是引述中國青年報報是早前是這樣說的政府的訊息公開仍沒有跑得過公眾的質疑和困惑 當然現在比起10年的資訊開放我相信當然應該有點而進步無論是退步不過始終那種資訊在特別是疫情甚至是入院要1萬元一天你1萬一天有病了小班都忘記了你為何沒有聽過昨天說的為什麼小班給5個巴仙的藥費是真的嗎 國家體素的他有什麼事出了事就是國家體素國家認不認數就是看你好不好彩是不是每個人都這樣於是人們又不知道自己是不是隨時醫院都不敢入沒錢那些學生就說沒得選擇自己沒辦法家長也好學校說組團去校長又搞什麼鬼呢有一個叫做香港中學校 校長領導研習班,一次去上海,真是不怕死的 一共有26人。 這些是不是向國家示好示愛呢？即是你大病，我們探你病，然後自己都抱抱錫錫，然後自己都中埋都不要緊，我們一切共同進退。 教育局的發言人就這樣說，課程將於4月15日至20日在上海舉行。這班是甚麼 人？大中學校長來的。 校長來的，他又說有少數參加者退出，這些應該鼓掌的。 教育局會密切留意衛生防護中心發出有關H7N9的訊息。 按現時的情況，上海的培訓會如期舉行。就算有旅遊警示，也是不包括內地的。當然，所以政府沒有旅遊警示。 不過有沒有碼頭罷工警示呢？ 昨天跟外判商開會， 開會開下會開到走出去出去大家打算小休而已，是不是借水遁呢？真是不辭而別，中斷談判開了四五個小時，我們現在請來工會的代表陳超偉，超哥是碼頭業職工會幹事，講講昨天的情況，今天將會有什麼事發生呢？昨天其實我們都兩點半鐘， 就兩點半鐘進去開始談判，其實都開始談到加薪的問題。我們其實都反映了我們的意見，其實我們要求每間加100元這個訴求，其實大家都很清楚，我們在會上都提了出來。其實我們都很期待對方的回應，但很可惜，其實對方提的方案真的跟我們要求的 幅度是差很遠，仍然是提大概5-7%的加幅，基本上跟我們罷工前對方已經提出加薪建議都沒什麼大分別。如果我們當時會接受的話，就已經不用罷工了。但我見到在判頭的代表出來說，過往都是的，大家就拖拖拉拉慢慢談，談很久才談得成。 正正是因為他們這種拖拖拉拉的作風，才會令到今次的罷工爆發。而罷工這麼久，都罷工這麼久，仍然要用拖拖拉拉的手段，很明顯對方的拖拖拉拉。今天第16日了，沒錯，16日。那個罷工基金直至昨天的4點半，就籌得466萬。 好厲害， 我猜你夏超哥算不算是罷工基金 史無前例呢？我們所知就應該是了，我們都希望市民繼續捐助，因為其實看下來這次的罷工的工潮未必是短時間裏面，所以我們仍然是很需要市民的捐助，令到我們的罷工基金繼續派發下去，令到工作可以撐到底。但勞工處的代表經常都好像告訴我們很快就有結果，雙方面又很有誠意談，又很理性，又很理智。 勞工處就很明顯其實心知肚明，對於外判商有沒有誠意去談判他們就是最清楚，其實現在真的有少少觸從勞工處，因為其實如果他們不搞那麼多方面那麼多輪的不同的談判，純粹是由罷工工人的代表我們馬頭業職工會去談判的話，就不用一直拖延，現在就因為又要 entertain 他們接著令到我們的會議沒辦法繼續進行， 又要不知道命定日期，所以就看起來沒那麼快解決得到。超哥，你贊不贊成所有不同的工會一起談，還是你覺得只有你的工會代表工人談好了？其實很明顯就是說今次有份發起罷工行動，他們的工人這些工人他所 加入工會才是真正談判的一方，但問題是其他工會根本他們不罷工，他們有似乎不看有什麼具體的訴求，他們參與談判，他們有聲稱代表其他人，其他罷工的工友，其實工人現在都說得很明不接受，他們說得很清楚，訊息就說他們都不代表我們。我想問一下，報道就是勞聯和工聯會今天就會重返談判桌， 你們有沒有想著今天會安排再談？如果他們談，你們就沒得談。 就要等明天勞工處那邊未邀約我們今天再跟他談所以幾個工會資方來說現在大家都是三輸資方繼續工人罷工碼頭的運作一定受到影響工人亦都手停口停的 始終我覺得這個問題不應該再分化勞工處根本是很愚蠢的正如你說他就是竹蟲他以為工聯會勞聯想著他們有把炮誰知道你們這邊站得硬正你們不是工聯會的公賊那麼簡單不過今天我們知道你們沒有談判但是有工人和李卓人請李嘉誠吃飯盒說來聽聽 中心那裡我們會在露天的地方一起吃飯盒我們都希望他邀請李先生下來讓他感受一下工人其實平時在露天甚至乎下雨的時間用雨水溝飯的時候的苦況是怎樣今天確實真的會下雨你們吃飯盒的時候真的加上雨水就好像平時工人開工的時候一樣 你們幾點鐘左右我想看中環金鐘一帶做事的白領自己買個飯盒可以加入你們的行列可不可以歡迎市民加入可以我們歡迎市民加入就像遊行歡迎市民加入你們講講幾點鐘和詳細地位置在哪裡 我們就會中午12點在中環長江集團中心的門口 12點鐘 有沒有買定飯盒放張空椅給李嘉誠坐 我們是坐地下的老人家坐地下畫地為牢給他坐那你們買什麼飯盒給他吃 其實都是外面熱心市民捐贈的飯盒我們會在碼頭等可能是明哥那些飯盒是你們昨天有三箱大飯盒 因為有證之餘,你們不會浪費,就送給油麻地街坊,包括露宿者和果欄工人 這個也好借花敬法也不要浪費了它在這裏也要說多句我們也有一個特別的宣佈就是說真的要一定要跟你的同事聯絡了不要太過熱心送到去就會浪費了食物反而恆生銀行的戶口就希望你長住長有 雖然466萬而已看怕現在的談判搖搖無期我們起碼去到689萬好像是籌款晚會一樣林伯嫂的身好了趙哥努力努力看看待會吃飯盒的時候或者今晚你們十級自由風再找你們聊聊好多謝超哥真的689萬 689萬都不難看不難我想過這個星期可能隨時下星期初就到了還有看看今次當然這個行動就是顯示出市民大眾是支持這些工人的沒錯所以我覺得今次這個罷工我經常都說其實勞工處真的很離譜張建宗也我真的覺得這個人即是說你 過去做的事就是你做戲做出來的你不是真的有心為工人如果一個人或者一個政府你真的有心為工人你就要知道這班碼頭工人的苦況碼頭工人食無定時大小便無定時雖然現在我們今天看到的報道他們其實增加幾個流動的廁所就好像皇天大赦 大哥,為那個人生基本的需要,那些不隨意機的動作,你忍不到的,你怎麼,你竟然預期這些問題,加幾個流動廁所,就好像是,對那班工人已經很好了。接著,有報道說,李嘉誠說, 洗洗少錢沒問題但和黃發言人說李嘉誠沒有說過上述言論你信不信呢你有沒有內幕消息我們一早都收到風大公子拿票大公子拿票即是說所以就強硬 真是的,換言之,大家就見到現在長實和王的總舵主,你以為很多時候都是李嘉誠,現在慢慢長大公子,李澤鉅,是要顯示他對這個集團的承擔,和告訴他父親,我是可以的。 你有沒有看過《聖經故事》你應該聽過《浪子回頭》的故事當然有聽過我讀基督教後也讀過天主教不知道如果大家聽眾沒有聽過有個地主有兩個兒子兒子是花花公子 周圍做事又不做只顧著玩長子就很老實地踏踏實實做事誰知這個弟弟不生性一早就叫老爸分家產廢了他未死就分家產好像現在很多香港的有錢人一樣富豪好了到了他竟然要吃豬哨他就想這些東西我老爸的工人都不 不會給他吃工人吃都是回去找個老爸好一點跟老爸吃幾頓飯可能有百多二百億那老爸有沒有約束他呢沒有老爸雖然正所謂李嘉誠一樣雖然可能他的小孩天天回來跟他吃飯都知道你的小孩的來意不過都是親生兒子他大兒子就跟老爸說 現在講聖經故事,沒有含沙蛇影,大哥,兒子就跟老爸說,喂,這個小孩這麼壞,你這樣對他,沒搞錯啊,我天天跟你這樣做得這麼辛苦。那,唉,爸爸就說,其實我們一家人,這些東西遲早是你們的,而且他浪子回頭, 是值得慶祝的因為一慶祝就回來又劏豬又殺鴨又殺牛你猜放在李嘉誠的兩個兒子裡面你猜有沒有啟示呢林伯小班說得好我請你去吃燒雞好嗎KFC對嗎喂你不要拉到這麼快我還在聖經的故事的 又找你,你紮句會不會有這樣的心態,就說,豈有此理,世仔回來跟你吃幾頓飯,你就這樣對他這麼好,那我怎樣,日捱夜捱,我要拿回同齡,因為現在於是乎,大兒子厲害了,真是懵老豆入獵,不讓老豆說發言,你知道吧,那次,又被你見到那張照片,那張照片沒有聲的,大家就知道,猜的,有聽到個母字,沒有靠叉叉叉,跟你記者聽不到了,那些人就會猜,是潮州話你說廣東話,你英文啊,你紮句就應該都是香港仔,雖然潮州話我想他懂聽,徐小智我這樣懂聽,不懂說,沒有什麼,那些人就猜了,沒有話說,還有沒有聲明, 就不要說了你也可以的你真是口音是懂得說潮州話大哥潮州仔來的曾經是很流利的大哥流利應該是一輩子你小學是語文用得少是不行的我昨天才見一個朋友他已經英國長大於是英文是他的母語因為他學法文又說意大利文但回來香港之後因為學中文學普通話 廣東話那些外文是失真的失禁一點不過這樣拉回來這個碼頭換言之我們現在看回勢我是很期望李嘉誠作為香港第一首富真是給多少良心希望李澤鉅不要為了要表現為了要告訴老爸現在最糟糕的就是到今天為止 派代表列席,不肯像工人那樣說,埋桌正式一起談 你看看小心分析一下李柱明在這件事拿了多少分 不過呢說真的又是沒得比的即如果你將李柱明和李嘉誠在公眾的形象首先是南緣北切一個是大家認同的民主之父但是很為民主打拼了幾十年一個呢就為自己的地產王國為自己的大財團打拼了幾十年跟住就民脂民膏亦都掠了很多年於是乎你兩個人的身份和象徵呢都不能比較再加上現在李澤鉅當道可能就相當的強硬你說這個嚴女輝有些人就跟我們爭了我當然我都開始慢慢想想究竟嚴女輝這個人你猜在李澤鉅眼中究竟他是一個是一個完全不稱職的員工啊還是立了功的功臣呢你又怎麼看呢 他是立了功的硬將 你覺得是不是如果 這個是在他们集团入面的眼光看 如果在他们的集团眼光看严吕辉是做了功臣那这次的罢工的运动呢就有排玩了一定有排玩 你张建宗是怎样判断这个这工潮呢真的 张建宗说劳资双方开始谈判僵局会打开阿妈是女人啦大佬是人都知啦是不是但你会不会好像当年扎铁工人一样36日不分昼夜日夜开会到后期真是的噃，张建宗主动去即大队开会的现在去了哪里 你僵局去 了哪里所以你 他这个判断算不算是我们可不可以用一个形容词叫肤浅 我觉得是这个肤浅是一直都没讲到即究竟昨天游清源游公子讲肤浅不过呢因为这件事呢现在是在审 讯我们讲中文而已 咁就是 看法庭消息学中文。 喂大佬今天的同事印啲嘢俾我睇我唔识睇大佬康熙字典好耐冇查过喽。即 肤浅就是指局部表面的是浅薄的不深刻的强调不多不深。 多不深。肤不是董建华曾经闹过李柱明。乜你咁肤浅嘅？乜你咁肤浅嘅？其实佢嗰句咧，话俾你听，当日我喺立法会睇到佢咧，佢根本就唔知点答，系嘛？即系 发烂渣嚟嘅， 发烂渣嚟嘅，一发烂渣咧就用呢啲嚟去兜，即系好似梁振英呢几日讲埋啲嘢吓，你哋都讲过啦，四字成语好似黄飞鸿咁。啊，嗰句咩啊？唉，我都唔好讲啦，即系听日你哋啊，听朝又系我同你话， 系啊， 好啦，喂，你嘅眼神好似好阴公咁，系啊，系啊，好似 我系想喺度休息噶，阴公真系。 好啦，听朝一齐再喺呢度倾偈。